XBB， 尚未發現新的新冠病毒變異株。團隊又認為農村和中小城鎮地區的醫療資源相對匱乏，而且有大量老年人和有基礎疾病人群，春運期間城市和農村人口流動將會極大影響疫情的走向，當前急需為疫情向農村地區擴散，啟動應急計劃，並且繼續做好高危人群全程免疫接種等。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更有爱。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嚟紧新一年，对住屋企人咧，我会少啲唔耐烦，多啲美音，令到由内之外再去翻内啊，都令佢哋感受得到我系爱佢哋嘅。 家庭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揀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抑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25266366。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订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指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国剧830， 邻居 剧中思源后天因为家庭变故而同精英女性顾清如产生巨大嘅人生差距，两个人之间嘅感情走向亦都越发未知，亦都提到每个人嘅幸福标准都唔一样，希望透过剧中几位人物对感情嘅真实表达同埋追求，能够让观众从中寻找属于自己幸福嘅定义。 国剧830，邻居 1月3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现在开始。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敌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利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只明百变当，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天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利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 前程尽愿望，只令百年光，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逆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逆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 好开心，因为在场的除了电视收音机旁边的朋友，还有我二台的各位兄弟姊妹，给我很大的鼓舞。 为什么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即成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成可贵，能为你鼓舞，以真诚我祝福你会踏上那光明前路，愿将一项热诚给你，常为你鼓舞，热诚给你，常为你鼓舞。 我哋二台会继续向前乘风破浪，一齐嚟。 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励行励志不掉眼泪，行亦高张，我哋乘风去，无限旅程联合结句， 二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唱这首歌好吗？ 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遇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霜，不会天天到探访， 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原来不轻狂，要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二台万岁，二台加油。 十八廿二话当年，主持 Elda 殷瑞强。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有一个时段叫做青春交响曲，就是在每一日的下午有两个钟头，大家就所有的 DJ 所有的同事都会每人参与一个节目，就成为了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招牌节目。但是后来还更加劲，因为除了广播之外，我们还将这个青春交响曲变成青春交响曲之夜，之夜即系夜晚咧，出到去全香港九龙新界十八区嗰度咧，落区演唱啊，又有表演啦吓，多数都系唱歌啦。咁因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主理噶嘛，我咧就当其时嘅一脚踢咯，又系司仪啦吓，又系歌手啦，甚至有时维持秩序都系我噶，唔系讲笑。唔係啩？係㗎，因為我哋咧唔會有一大班人跟住我哋啦，我哋亦都冇 security， 請唔起。於是乎咧，譬如有時監製係伍嘉廉啦，有時係李在堂啦，咁跟住咧，我就會同鄧凱琳啊嚇，咁佢哋咧就一齊咧就做 MC 嚇，就做埋主持。當然每一次咧有唔同嘅歌手出現，好好玩，好 happy 嘅。雖然咧有時大熱天時咧就辛苦啲，冬天嘅時候咧就凍到雪雪聲，但係我哋落去每一區嗰度咧都可以直接接觸到當地當區嘅市民，真係好融合。所以我哋嘅 Radio 2真係親民之餘咧，就得到大家嘅支持，多謝多謝曬。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日子都这样，热情大声高唱，令你心畅，永不拉窗帘，全日看见光亮。 青春交响曲，和你于空中拍动开心的节奏，和你起身身笑着拥。 听多两听，便觉得真正的笑声不可一。 忧，便觉得灰色的怨曲都伴了安。听歌两听，便觉得心中的笑声不可约束。阵容亦多花样，内容亦多方向，像放烟花，发光闪闪闪，其实与你相像。青春交响曲，和你于空中发动开心的节奏，和你令身心笑着。青春交响曲，和你于空中发动开心的节奏，和你令身心笑着。 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啱，今日咧，我哋咧真系二台嘅 DJ 啦，我哋不同年代嘅朋友咧，就聚一堂咧，一齐庆祝二台十八廿二就系四十岁生日啦。 啊，四十岁啦， 系啊系啊。 我仲谂起即系当年咧，我哋即系已经系做紧青春交响曲噶啦，做咗几年之后咧，突然间咧，吴石辉就话：，诶，我哋而家个咧个新二台同阿张文生咧嚟同我哋倾噶，啊，你咧就。做朝头早啦咁样嘅，咦几好喎！朝头早我以为做同阿淑梅做晨光第一线添，啊嗰阵未有吓， 做 Albert 欧瑞强， 我最屘做咗 Albert 欧瑞强啦，就开真系开台节目嚟嘅， 系啊，但真系好正。 星期一至星期五朝头早九点至到十一点， 系啊，差唔多近十一点嘅时候就有 Summer Lovers， 哦又有啊， 读信系呢个咧好迷啊，我成日都听嘅。 系啊，而家你嗰个节目咧，美联香港都有 嚟嘅咋， 都唔好话我差，而家你嗰啲好感动嘅，我成日都有听嘅， 都系读信。 仲有咧嗰啲我Doctor Lam。嗰啲都有 啦， 即係嗰陣係玩嘅。咁 嗰陣時係扮得靚啦。 我哋邊個玩咧？你知唔知我咧就成日同邊個一齊扮咧？佢又扮得好似，我又扮得好似。 羅浩佳、 伍嘉廉啦、啊， 伍嘉廉都有啲似羅浩佳啊。不如我哋請伍嘉廉上嚟啦。再加埋就係淑梅姐，淑梅姐。 啊，新哥張文生，張文生，我哋 請坐， 請坐啦，請坐， 請坐， 係 好。 有冇中間啦？有冇分 大 佬啦？冇啊！ 大佬咧就係坐 靚女坐中間， 靚女坐中間，靚女坐中間。 咁我行開啲先。 有分輩份嘅，德高望重。 唔係啊，謝淑梅又要服侍住啊張文生嘅，黐住曬。 而家佢犀利好多喎。 點解 啊？以前咧就好似話上司咁，人哋話：，張文生個老婆啊，而家你係邊個啊？我係車淑梅個老公啊！ 呢啲咪風水輪流轉啊？係咪？ 吹咗咁多 嘅。張文生而家喺社會上面好出名噶，佢叫做車文生啊嘛。 文生。 OK，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不過最勁咧就係嗌淑梅教你跳定，你叫教淑梅跳健康舞啊？ 咦，你又知道係咪？ 梗係知啦。 睇，大家有睇。 張文生跳舞啊，全城震動啦，簡直。 而家個個都跟住學啦。 真係慘 啦！ 跳到真係唔知咩 招。因為你今日上嚟講係講二台嘅喎，係咪？ 咁啊，梗係啦！你由頭到尾都有你份㗎啦，因為二台咧你有份創作啦。冇咗你點得咧？張明生，你講先啦。對於二台四十年啦， 嗱咁咧，我諗大家睇到後面好多啲相係咪啊？ 係啊， 係喎。 Eric 啊， 有曬你喺度。 我哋可以由相開始。應該咧喺嗰張啊， 呢張係最早， 呢張 應該係最早啊。 哦，呢張我視佢為咧係埋班之相， 埋班。呢張應該係七十年代尾八年代初。大家都知道咧，二台咧其實嘅前身咧就係超英監曲，就係、是、我哋當時啊朱培慶咧 係 喺 一台搬 到七四年十月廿一號啊，我連日子都記得。咁當時超英監曲咧就可以話係當時嘅即係全城嘅一個。好震動嘅一個青年人嘅節目，佢話自己沙塵啦，係嘛？當然對面街都有啲年輕人節目嘅，咁可以話咧，二台嘅誕生嘅前身同埋班底咧，就由青春交響曲開始啦。 係啦， 十八廿二話當年，主持 Elda 邱瑞強。 自从四十年前开始咗全新嘅 Radio 2一个电台第二台之后咧，我哋就24小时不停广播啦，包括通宵。通宵咧，我哋有一个经典嘅名牌节目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就冇做过，不过咧我经常都听嘅。咁喺嗰阵子咧，几十年前咧，曾经有一段日子咧就系话，我哋听 Radio 2咧最中意听歌嘅，听音乐嘅。诶，唔该啲 DJ 咧，诶，唔好讲咁多嘢得唔得啊？吓，唔好口水多过茶啦。呢一个咧就俾人哋揶揄嘅，经常讲嘅口水多过茶。咁可能咧有啲 DJ 就兴奋噶嘛，同埋有啲对讲噶嘛。但系咧啲人就话，我中意听多啲歌啊，咁啊，当然有一撮嘅 听众是这样想的。于是乎呢，就有一晚呢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就有位男的主持呢就做了一个精彩的连播啦。咁呢个连播呢就是说一隻歌又一隻歌，再复一隻歌，再不停又有第四隻歌，第五隻，第六隻，在歌与歌之间呢一路都冇讲嘢。咦，咪就好似嗰啲外国嗰啲音乐电台一样。咦，即刻有人话，咦，呢个非常精彩啊，吓唔讲嘢一路听靓歌，真係冇得顶，伴住我瞓，通宵节目㗎嘛，使乜讲嘢啫。不过原来呢，其实嗰个 DJ 呢真係唔好意思啦，嗰日工作太攰，瞓着咗，自己都唔知。不过去到最后呢，穿煲啦，因为去到尾听到个唱针，咔咔咔咔咔咔，咁自此之后，个个通宵节目嘅同事都各出奇谋，唔俾自己瞌眼瞓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夜里歌声伴你轻。夜深里细声渐长，乐魂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月被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向里去，摘个星星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听，朗月仍伴眼前，静静亮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还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还还伴你安睡，手多手梦向里去，摘个星星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听，朗月仍伴眼前，陪伴你到天晓，乐魂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将军澳发生巴士翻侧嘅意外，下昼五点几，一架796P 路线嘅新巴喺康城路行驶期间撞毁路边嘅铁栏，之后翻侧压喺路边草丛。警方话，事发嘅时候车上有31个乘客，包括15男14女同埋2个男童，其中13人受伤送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向伤者致以慰问，希望他们早日康复。他又说现场并非交通黑点，运输处已经责成巴士公司配合警方的调查，并会继续跟进事件。新巴就说涉事车长昨日休息，意外是今日第四程车，未有超时工作。新巴向乘客致歉并且表示慰问，公司将会配合警方的调查。本港新增233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输入个案占326宗，再多62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869宗死亡个案。18间安老院舍同埋6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合共41个院友同埋5个员工确诊。过去5日新增确诊院友共有537个。员工就有186个，假期关系，学校并没有新情报的确诊个案。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说，随着社会活动增加，本地个案难免进一步上升，但是香港已经达至相当高的疫苗接种率，加上确诊人数超过250万，社会已经建立较广泛的防疫屏障，而且本港医护经过3年的抗疫已经累积丰富经验，医管局亦都强化紧急应变能力，相信一定能够跨过今次的挑战。高拔升在网志说，医管局的重点策略是保护高风险群组，特别是一老一幼，包括已经为指定诊所和遥距医疗调拨资源，增加优先群组数额，以尽早为高风险群组的市民提供适切治疗。当局亦都会确保有足够抗病毒药物的存量，其他药物包括止痛退烧药、含扑热息痛成分药物的库存亦都充足。澳门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昨日新增114个确诊患者入住卫生局的隔离治疗设施，另外再多2个感染者离世。这两个男死者都有基础疾病，分别是75和86岁，其中一个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劇中展现出由海清饰演的冯晓琴和童瑶饰演的顾清如这一对姑嫂为代表的上海市民在生活泥沼中孜孜不倦努力的故事。 国剧830，心居。 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点拣呢 ？CIBS 人人广播，仲谂申请边一季啊？过晒秒啦，等下一期啦。 我系谂紧投票拣边一个节目教师成为 CIBS 节目咋？ 哇，呢、這个有创意，嗰、那个有意义，真系拣到怀疑人生啊！ 重点不在乎你点拣，在乎你一票先系社区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投票1月8号。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第51届香港艺术节在2023年2、3月期间举行，佢有咩好介绍？ 咁首先我想推介嘅就系我哋好熟悉嘅张达明啦，佢写嘅一个新嘅戏剧叫做《末恋无爱合约》。咁大家听到个名咧，觉得好突然，乜嘢叫做末恋？乜嘢叫做无爱合约？咁两样嘢加埋又系一样咩嘢咧？另外一个我想推介嘅咧，就系我哋几创新嘅舞蹈歌剧《两生花》。咁如果简单啲讲咧，《两生花》系两个歌剧，佢用一个舞蹈去呈现嘅。两个歌剧个内容系咩咧？其实都同文学有关，一个就系讲萧红嘅一生，另外咧就系用咗西西嘅两个短篇小说改编成嘅一个室内歌剧《两个女子》。咁如果大家对文学亦都想喺歌剧里边揾翻西西，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提议。有一个好特别嘅糅合咗音乐、电影、戏剧嘅作品，好想为大家推介嘅，叫做《水之书》The Book of Water。咁佢就有一个现场嘅 String Quartet、Esme Quartet 会喺度演奏啦，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电影会现场放啦。另外亦都有一个好出名嘅演员 Samuel West 会系做一个戏剧嘅独白。整个是一个很当代的电影、音乐、戏剧融为一体的作品。 艺术节节目总监苏国云就有这样的介绍了，你们又会怎样选择众多本地及国际艺术家带来超过的40套节目，以及同时举办的300项加料节目呢？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大家認唔認得曬？ 我認得，我認得， 逐個數啦。 李志剛、 吳石輝，係啦，可以咁樣坐 panel 嘅咩？咁我哋， 你知唔知道嗰日影相咧，大家就壓咗個位，咁跟住咧，個吳石輝同埋張文新兩個就企喺度啦嚇，指揮曬我哋之後，嚇、我哋應該坐邊度？跟住兩個人都係同一時間飛身上咗台嗰度嘅，所以呢張相真係幾怪。仲有伍嘉廉咧，你又係 伍嘉廉喺最後面， 伍嘉廉喺呢度， 知唔知點解？ 喂，考下 Eric 你考下啲名啊，考下 Eric 記憶先。 呢度所有全部都認識㗎啦， 有多眼鏡啊， 左邊啦，齊音嘅， 由左邊開始介紹呢、這個香港電台第二台之父，真 係啦，係佢發明嘅 石輝啦、 啊，石輝， 跟住咧， 開台台長， 呢、這個靚仔嘅， 呢、這個就車文新啦，唔係張文新啦， 唔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繼父啦， 繼父， 金曲之父，金曲之父， 跟住咧就係。鄧海 海林啦， 當初啦，係啊， 隔離戴住嗰陣時都幾興眼鏡，就即係有啲 陰陽色嘅。 呢一位咧就叫做譚偉華， 係啊， 咖啡茶。 哇，譚偉華 係喎， 係啊， 即係朝朝早講聲早晨， 譚偉華咖啡茶嗰個節目叫做係。 咁啊， 呢個 梗係我啦， 好有型啊！ 喂，你講下你自己曾經主持過咩節目啊？哇，真 係 太多 了。我最早主持嘅就係叫做《黃昏的旋律》， 冇錯啦， 出自現代。 我嘅 favorite 燭光鞋有冇做過啊？ 燭光鞋，燭 光鞋又有， 係啦，燭光鞋。 咁啊，跟住下邊呢一位咧就係 陳陳遠芬， 遠芬啊，咦係你嘅， 係我嘅大姨， 大姨啊，係 大姨太太嘅姐姐， 娶咗佢個妹。 係啊係啊， 佢有幾多個妹啊？你娶咗幾多個？ 有三個妹 嘅。 哦，揀咗最靚嗰個， 我娶咗一個，唔好意思。 咦，呢個咁似埃及妖后嘅， 咦犀利啊！哇，嗰陣真 係好。呢、這個就係、是、 哇，真 係、啊、哇，即係宋梅真係而家似即係 TVB 而家最而家嗰個女仔最 hit 嗰個叫咩？ 嗰、那個唔係就仲要剪短啲添。 Gigi 啊 葉明熙 佢 都係淑梅啫嘛。 嗰陣時淑梅都係十六歲到啦，十七歲啦應該。 係咪啊？ 但係葉明熙一年咧， 喂，隔離嗰個認唔認得先？ 認得啦，我師姐。 隔離呢一個係我同學， 同佢同學，我師姐。 我哋一齊入香港電台做呢一個燭光客。 麥之華， 我係135，佢係24。係 啊，我做青春監區之前咧，就係喺燭光下嗰度訓練出嚟嘅，即係第一次自己主持節目，自己 one man operation， 自己播碟，就係每個黃昏咧一個禮拜做兩次至三次。燭光下就係跟住， 係啦，你師傅嚟嘅喎，又係我師傅， 唔係佢係我啲師姐嚟㗎啦，佢教我做。 OK， 隔離呢個咁靚仔嘅， 唔使講啦，香芋味啊！ 我爭啲同阿陳百強有得揮，爭啲啦嗰陣。不過咧，即係諗下都係唔掂啊！我都係做 DJ 好啲，因為佢係做即係嗰啲歌手，我冇得揮。再見到張國榮，唉，冇得玩啊！直情玩完。 Albert 嗱，你記唔記得？你早年嗰陣時候咧，就喺青春歌曲啦。 係啊， 而家大家都知道你係民歌王子啦， 仲係王子 歌皇帝啦。 冇皇帝唔好啊！如果你升下升上神台啊， 但係其實 Albert 記唔記得？青春歌嗰陣時候咧。我哋有個特色就點咧？即係坦白講，就係每一個 DJ 咧都有自己嘅風格嘅，有自己嘅即係嗰個可以話 範疇 走嘅節目嗰條路線。譬如我啊，多數係中文歌啦，有啲咧係 talk show 啦，有啲係 英文歌啦， 佢係懷舊金曲啦。 我哋玩 嗰陣時咧，唔單止係阿歐瑞強係即係負責呢個文歌噶，之前仲有一個叫做車文旭。 又係食車文作，你大佬啊！ 本來咧車文旭咧 就係被即係話 assign 即係去負責係文歌嗰方面嘅，佢做咗個叫做土佬，好似土佬歌集定係你喎？土佬歌集 係文歌嘅， 所以有兩個嘅，所以你 有兩睇啦。土佬歌 你記唔記得有個車文旭啊？都係播文歌嘅， 咁但係當然 有。系啦， 系吴世辉个同学嚟。 喂，星期日下昼三点。 系啊，我哋当年咧，即系呢个系我哋新二台开嘅时间咧，就第一张相咁滞啦。 系啊， 我哋嗰阵时好有型噶，就呢件系制服嚟噶。 咦，系，全部都系有个 logo 嘅。 喂， 如果我嗰件咧，比阿淑梅着系正啦。你低字低胸， 哇，露 出到粉底度， 犀利啊，几 sexy。 不过呢张相大家要留意个钟。 吓，系 几点钟？你知唔知？ 哇！七點幾仲要影相啊？真係 七點幾先至啱啱開始工作。 喂，嗰陣時我哋冇分放工㗎。 七點幾上 晝， 你知唔知？分七點幾啊？ 知唔知咩？我要講留意呢個鐘 啊，或者係電視機收機旁邊嘅人，我哋邊度有 新工？我哋邊有時間分嘅？ 冇㗎。 我仲記得咧，即係我哋夜晚11點鐘、12點鐘到咧。即係當然做完曬節目，我哋好時候出去食飯嘅 嚇。係啊，一齊。 食完飯咧，跟住吳石輝翻嚟，唔得，錄吹啦。快啲翻嚟，咁然之後我哋就一班人翻曬去C3B 呢度，然後一錄咧就錄到點幾兩點鐘。 你有冇睡袋 嘅？唔使翻屋企。 我哋嗰陣時有睡袋嘅，你知唔知我帶定個睡袋咧？除咗頭先你講嗰啲咩司機咧，就上面一二五室咧有睡袋嘅，就我哋隨時瞓覺嘅。第二幅相咧，我想帶大家嚟呢幅好唔好啊？ 呢個 呢幅又係直情係 中環 指呢個二台啦。 係而家 呢個應該一去咧就去到應該85、86年。 係，你諗下嗰時翻中環咧， 一個咁鬼簡單嘅二台咧，可以霸曬成條遮打道啊！ 不過呢張相咧， 我哋成條咧，即係遮打道啱啱你喺天星碼頭出嚟嘅時候咧，我哋成條馬路霸曬，就係為咗一個二台嘅節目宣傳咋。不過嗰陣時已經二台開咗張噶啦，因為二台係1981年嘅一個夏天咧，開始即係用新二台呢個名。 係啦， 咁啊呢個咧就差唔多，我哋每年都轉一次節目。哇，每一次轉節目咧， 86年度啦， 都幾大陣仗。 有咩人啊？喂 ，Albert， 你 哇呢度 又輪到你， 犀利啦！嗰次我哋 有勁敵喎，陳百強喎， 有陳百強喺度啦。 中間喎， 後兩冇咗勁敵，後兩冇得份，即係企正喺中間。有關正傑啦，有張學友啦，有 Uncle Ray 同埋顧家輝啦，有鐘鎮濤阿 B 啦， 集成一派啦，我見到。 有周慧敏啦， 周慧敏 冇錯， 嗰集就陳漢先 啦。呢啲係我哋全部嘅同事啦，阿梁繼章都喺度啊。 哇！你睇倪炳龍同夏妙妍， 係倪炳龍夏妙妍啦， 張偉健 啦， 張偉健 喺度。 張偉健 係啊，嗰個林憶蓮嚟㗎，林憶蓮嚟。 就新哥啊，你呢張相咧又唔夠歪，我記得我企一邊，你企一邊，就唔見咗我哋兩個。 淑梅隔離啦，淑梅隔離。 因為我哋嗰陣時咧，你知啊，做半高層咧要做埋做 FM 嘅，跟住做埋 FM， 我哋要拉住個環。 喂，等陣先，有 FM 喺度。 圈緊我哋，係咪要提 啊？你記唔記得啊？即係咁耐嘅圈，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好圓滑啊！話你真 係。OK， 咁我哋要即係恭喜呢個二台嘅咯喎。 暫時打住先， 暫時打住。 我哋俾啲真係二台，俾翻我哋嘅真 係向前 前輩嘅張文新、謝淑梅同埋伍嘉烈， 繼續加油！ 多謝曬，多謝曬。 喂 ，Albert 啊，頭先聽新哥講咧，即係其實二台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屋企嚟嘅，你淨喺呢一度沖涼啊、換衫啊、睡袋啊、瞓覺，由細細個相識在童年到而家喎。 呢個係真嘅，即係如果你講起睡袋咧，我後來都承用咗你個以前留低嗰啲睡袋，用得最多咧，足足用咗一個月零十日。點解我會記得咧？因為咧，我要喺度再次咧，即係感激阿淑梅。因為咧，當年咧喺神光第一線嘅前身咧，就叫做陽光早餐。咁我就被派到咧同車淑梅兩個合作做 DJ， 每一個朝頭早都係六點至九點啦。咁但係咧，好可惜咧，我當其時咧就真係好任性，就接咗咧係 TVB 嘅一個劇。咁咧就一拍劇咧就攞命啦嚇，即係拍二十集就係、是、真係唔係 三四個月咁樣冇得 瞓。冇一。佢咧就逼到啊，真係好逼。 哦，個零月， 一個幾月，但係唔俾我瞓。即係我直情咧就冇翻過屋企。翻到屋企咧，掂到張牀唔敢掂，唔敢瞓落去。咁誒幾時瞓覺咧？就唯一可以瞓覺嘅時間咧，就係同阿車淑梅一齊主持緊節目， 係 主持 緊。 你嗰個專業到點咧？咁我咧就有通常咧，如果我好彩咧，有15至20分鐘咧，佢就放我翻嚟，即係個車開得快啦，即係拍通宵啊嘛，因為咁佢送我過嚟香港電台，咁咧我要做節目啊，咁樣咁樣，咦，車仲未翻喎，咁我攞住個睡袋喺嗰個 console 喺個控制 console 個底嗰度瞓，就瞓15分鐘，一上咧就跟住，咦，邊位啊？哦，對唔住，你係淑梅，佢化緊妝，係啦，未出啊，嗰啲眼耳口鼻未出嚟，一路慢慢出，因為我睇住嗰啲眼耳口鼻生出嚟噶。 咁咩？ 每一日都係咁， 即係有相咁樣啦，揈下揈下會見到佢。 呢個就係淑梅啦。咁啊，即係多謝佢帶住我做節目，因為咧，佢當其時咧，其實我個腦咧係冇嘢嘅。即係喺 empty head 嚟嘅，直情係點解咧？因為我直情十幾日冇瞓覺，咁咧仲未就係、是、啊、哎、Albert 啦，好精神嘅，你知㗎。咁啊，係啊，今日點啊？咁啊，大家睇個報紙咁啊講。咁啊，跟住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是。素梅咧就會好即係好窩心好貼心咧就係、是、OK， 我哋而家聽呢一隻歌咧叫做《愛在陽光夜中》，咪聽咯噃咁樣三分鐘我就你就瞓三分鐘，跟住咧我好記得呢個聲音，素梅你可唔可以再講一次就是、Albert 起身啦，即係嗰啲咧，你再講一次啊，我好懷念啊， 你眠夠未？ 就咁嗌醒你， 每一隻歌都瞓，每一隻歌梗係瞓啦，都冇得瞓啊嘛，咁樣咁度過咗一整年。感激感激，不過咧對阿新哥少少唔住嚇，因為我真係冇 你忙啊嘛，冇得啦， 即係冇全程投入到，我想投入，不過咧我冇冧到喎，我冇告過一日假喎，我翻足喎，真係係咪？多謝你， 鐵人啊，好犀利啊！ 不過都係我嘅童年往事啦，唔係 係啊，咁啊，所以 童年先會任性嘅啫。 咁啊，而家你就可以同我哋一齊相識在童年。 其實喺在場嘅咁多位同事。有啲係平輩，有啲係晚輩，有啲係前前輩，多謝你哋陪我成長 ，thank you。共你相識在童年，係你知心永不變。與你同到多少快樂時，點只係知己咁簡單。共你天天都相見，伴你身邊永。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简单。纯真爱，黑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共你心声讲千遍，愿爱分享永不厌，缘分亦在你面前，今天仿如当天。纯真爱，黑心中永在，有苦恼。 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 呢个歌一唱就唱咗接四十年。多謝顧家輝作隻歌俾我啦，但係最重要就係多謝二台所有嘅同事一齊成長，一齊勉勵純真愛，黑心中永在，有苦惱困難並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願都不变，互礼同互勉。共你相识在童年，我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十八廿二话当年，主持 Elda 邱瑞强。 Hey, 大家有没有听过二千岭歌再重聚啊？Hey, 其实眨下眼做了差不多22年时间，以一个星期日的节目客串的节目，一做了22年呢，我自己都觉得是匪夷所思啊！究竟二千岭歌再重聚是怎样开始的呢？话说呢，是1999年，因为要迎接这个千禧年的来临呢，当时我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的台长呢，就是吴石辉呢，就打电话给我，喂，回来做一个节目为迎接千禧年啦，咁样。我话好啊，不过呢就真係我都工作好忙啊，我就做3个月啦，个节目点样由我諗啦，我慢慢諗咗呢就话俾你听啦，咁样。於是乎呢就諗咗，哎，我自己播歌都播咗咁耐喇，不如搵个唱歌节目啊。但係唱歌节目呢又冇咩大 band， 要好多钱㗎嘛，好多人手，好多物力㗎嘛。咁不如呢我自己揸住个吉他喺个咪前面，求其搵个咪俾我得㗎啦。咁我就一路唱一路讲，咁就做咗呢个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点解叫二千靓歌呢？头先讲过啦，千禧年㗎嘛，二千年㗎嘛，同埋我諗我唱够2000只，最多唱到2000只啫，咁咪开始退休囉，咁样。於是乎呢就由1999年嘅9月开始做二千靓歌，但係做咗3个月之后呢，放晒烟花啦，千禧年来临啦，冇人打电话俾我话多谢我，乜都冇喎。原来呢啲高层呢就侧侧膊，大家都诈唔知咁样呢，於是乎我就无声无息做住先啦，一路做住先，一做做咗22年。多谢你收听二千靓歌再重聚。 18/22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二千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 多谢各位将我哋嘅童年往事一齐带到今天。今天我依然好幸运地，真系好感恩，好感恩。40几年之后，仍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个咪嗰度讲紧嘢，唱紧歌。仲要一个礼拜6日我会喺度出现，仲多过以前，唔知点解。虽然我同你哋大家有少少唔同，就係我好似好多时间喺度做咗好耐，可能我唔知呀，咁会问下张文生， Uncle Ray 退咗休啦，我系咪阿淑梅应该系咪做得耐过我呢？我77年会开始囉，即是正式开咪做主持咯。哎呀，输了1年添你。哎呀，咁我可能是最老饼嗰个嚟嘅。不过呢，我个心真係好坦白讲，好认真，就係我依然好有兴趣，好有 passion， 做電台，所以我做了咁多年咧都冇放棄到。我係冇絕冇可能破 Uncle Ray， 即係我契爺係絕代嚟噶啦，絕代 DJ， 唔係普通健力士咁簡單，佢絕代冇可能，因為你識做 DJ， 你冇咁老。你有咁老咩？你唔識做 DJ 係咪啊？係咪啊？咁所以咧冇可能可以破到，但係我唔係真係想破，而係我想做到幾多就繼續係可以開咪，因為而家已經變成咗好耐之前已經唔係工作，係即係一個心裏面嘅 passion。我好想就係而家，所以依家有另外一個做節目啦，就好似舊日的足跡咁樣啦，又唔知邊一個耐啲喎。几多年啊？旧日的足迹，即系几多年啊？因为我唔识减数，啊？唔系，1997，97就早过系啊！我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想讲，而家我每逢星期日嘅二千靓歌咧，就做咗，因为二千啊嘛，1999年做嘅。咁啊做咗廿几年，所以咧呢只歌亦都带我好多回忆，好多我已经唔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啦，而家应该系我希望可以迈进20000靓歌再重聚，因为而家已经唱咗10000几只歌啦，我计过吓，唔止2000只。咁不如咧，我而家就将呢只主题曲咧，我嘅好拍档，我要感激我呢位当年嘅小妹妹，而家都系正系佢喺度弹琴为我哋唱歌，已经10年嘅光景。進入了11年的 Vince 靚聲琴手泳師，這首歌是我和他合唱的，都是我的歌詞，仍然是你，都是你們，一生都匆忙，就似煙花房， 如何地燦爛，似一剎盛放， 年轮如凭证，树边高抢了一分钱，上盘旋脑海中，如旧戏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 特别送俾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所有听众，尤其是一啲跟咗我哋40年嘅资深听众，系真系有啊！我有听到佢哋嘅信息，多谢你一路嘅支持，一路 tune in 我哋 Radio Two 咁多年，冇间断地同我哋联络，听我哋嘅节目，所以送俾大家，仍然是你。永远都是你， 一生都匆忙，幸有这一趟， 随缘分再聚，分享你近况， 年轮如凭证，树边高长了一分情，上盘旋脑海中，越旧戏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 统已经恢复，所以航班可以有限度运作。宿务太平洋航空之前表示，由于空中交通管理中心停电导致通讯问题，航班需要取消，将会安排旅客改搭其他航班或者免费重订机位等。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微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更有爱。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2023年为家人而做好自己的一件事一定是要由坐姿开始，因为在上年不小心整亲过条腰，我就明白原来坐好一点对整个人都是这么重要的，所以由最基本开始好好照顾自己，这样才可以好好照顾家人的嘛。 家仍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发明家之所以要发明，是为了分定是为了分顶？ 是爱呀哈利。 创科人员搞科研，是为了拯救地球抑或统治地球？ 是爱呀，是爱呀。 创科人员搞科研，是因为对人的关爱呀。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今晚7:30，港台电视31。 2023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细个的时候，阿妈经常说要快高长大，肥肥白白，开开心心。快高长大一早实现，肥肥白白直头超额完成，就是开开心心未必经常做到。所以2023年新开始，为屋企人做好的一件事，就是要每日都开心。 家仍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Albert， 两位相识在童年的朋友， 一个是十八，一个是廿二，在我的心目中 成三，系啦，咪加埋嗰只。 大家都认得啦，因为好耐虽然都戴住口罩啦，但系余建明啦，大家都一路听住佢成长啦。哎，我哋啲观众真系冇得顶啊！全香港最棒的。啊嘅观众嚟嘅，全部都系同事嚟。 Hello， 各位。 呢位咧就系我，你知唔知系我同学嚟噶？佢 系咩浸会嗰？ 系噶，浸会全理系嘅好同学。咁咧就当年咧就我喺心目中咧，佢把声真系好靓，个人咧同佢把声一样嘅，好敦厚温顺，哇！直情一个好温柔嘅大男人咁。你觉唔觉得呢、這、一个诶？是以前你个好温暖嘅哥哥， 系我嘅师傅添啦，师傅级 系喎。你以前我哋二台咧有 training 啊嘛、嗯、，DJ 训练班阿郎就系导师嚟。讲下你当年嘅感受啊，倪炳郎， 倪炳郎，诶、哎，好多掌声啊！ 当年我记得咧，就即系可能俾阿余建明一个压力嘅，因为佢哋好多人话咧，佢把声好似阿邓海林。 系啊， 系啊。咁初头咧，我哋特别注意啲女孩子，咁所以咧，会唔会俾咗压力俾阿余建明咧？我真系唔知道。 會咯，但係天生個聲就係咁就係咁，咁冇辦法啊，係咯。 你有冇學佢嘅技巧啊？ 因為佢係我偶像嚟嘅，唔多唔少潛移默化可能都會咯。 哦，而家聽到好似有冇啲廣告商咧，專登係咁樣揾你錄 VO 噶啦？ 而家冇乜 啦。以前有嘅， 以前可能有㗎。以前咧就即係嚇，可能有少少唔同嘅聲音咧，佢哋會請另外一位去到做嗰啲廣告都唔定。 我記得咧，阿明明咧以前咧就係喺一入嚟就做青春交響曲啦，就啱曬，因為青春交響曲咧即係長話短説，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一個草長壽。亦都好重要嘅一個時段嚟嘅，每日都有嘅時段，就大家咧會做半個鐘，你又做半個鐘，佢又做半個鐘嘅。咁你嗰個係咩節目？你有冇印象？ 嗱，我一入咧嗰陣時就係做星期六嘅，嗰陣時叫串燒音符。咁啊，嗰陣時我好幸運啦，因為係一個新人嚟嘅，咁但係咧就可以即係已經有一個鐘頭嘅青春交響曲時段， 好難得噶咯喎！ 我都係得半個鐘咋。 所以我覺得自己真係好好運，好多謝二台栽培咗我啦。咁之後咧，我就會同黃海芹同埋黃海軍咁啊組成咗咧就有開心隊。咁啊，仲有陳漢斯同埋周慧敏嘅。 哇，係啦，陣容鼎盛啊！阿郎，你記唔記得當年你青春交響曲嘅節目咧，同埋個參與嘅程度係咩？我都唔係好記得。 我嗰陣時咧就第一個佢哋開始俾我做嘅節目都叫人物掃描啊，其實係一個15分鐘嘅人物訪問嘅。咁我訪問好多啦，譬如話五台山台長啦，訪問好多嘅啲影視娛樂界、音樂界嘅朋友啦咁樣。其實我喺個過程裏面咧，雖然15分鐘人物訪問 mix 出少少嘅嘢啦，或者係一啲嘅 effect 嘅嘢啦，咁但係令我認識到好多嘅朋友。不同界別的朋友都有，其實我學到很多東西，我覺得。 哇！真係，喂，李志剛啊，你唔好介意，你知唔知五台山台長啊？ 我知道，我認識啊。 哦，你識，大家識唔識啊？我哋 都識啊，係啊。係啦， 嗱，咁多頭嗰啲咧，一夾頭咧，鄧慧思啊、李麗蕊啊嗰啲咧就知啦，梁繼章嗰啲，因為咧佢一夾頭就知道係好資深、好資深嘅嗰組炸人嚟嘅嚇，即係年紀都係啦嚇。咁啊，但係咧，即係如果你新進嘅有啲咧，我睇唔到你 Kitty 嗰啲，你唔知咩？ 梁少輝啊，新進啲嘅。 係啦，梁少輝當係啦， 即刻認啊！ 五台山台長唔係真係五個台嘅台長，係一個點形容咧？ 即係朋友仔啦。 佢哋叫做咩 fans 超級 啊嘛， 超級。fans， 佢超級粉絲，佢幾好噶。 佢聽曬所有節目噶。 聽講話係住喺深水埗或者係白田附近嘅，咁咧就因為嗰度好近呢度啦。 行上嚟， 佢每一日咧都行上嚟，就守住喺幾個電視台啊、電台嘅門口，個幫手維持秩序噶。佢好好人噶。咁就譬如話有咩明星出現嘅時候，你知道有啲粉絲啦，咁佢係維持秩序嘅，咁啊保護啲藝人嘅，咁所以好多藝人咧都熟悉佢哋。 有時有啲藝人又買飯盒俾佢哋食啦。 係啊， 咁佢係即係直情咧係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擁趸嚟嘅，佢聽曬我啲節目同埋認得曬我啲 DJ 嗰啲樣。 係啊， 咁呢個好難得噶嘛，係咪啊？咁啊，當年咧就我非常即係我就係新一代即係最先嗰代嘅青春交響曲嘅人啦。但係我見到阿明明佢哋嚟咧，我好羨慕啊！又有阿明明啊，周慧敏啊，哇！全部都係青春活力噶嘛。咁啊，同埋咧。仲有咧就係廣播劇，我最想做，但我冇做過。你又做好多廣播劇啊？ 但 係 我， 你有冇教佢做嗰、那個？ 梗係有啦。我 嗱，佢哋咧都有本身有學嘅，有參與嘅。咁啊，好多時咧，我哋嗰陣時啲 DJ 有機會咧，就係演出一啲嘅廣播劇啦咁樣。咁我自己印象最深嘅當然係《陌上歸人》啦， 哦《悲歡離合》係咪《悲歡離合》？ 但係我而家講緊嗰啲咧，就係再後少少嘅，就喺、是、青春交響曲裏邊嘅一啲青春廣播劇。 誒呢啲短劇嚟嘅， 係啦，短劇嚟嘅，明明就有份參與啊。 係，我諗最出名嗰個就係即係《流離所愛》。 梗係啦，哇！梗係咧，逢廣播劇都有主題曲㗎啦嘛。 有啊，我哋一定交俾 DJ 唱㗎。 係啊， 想唔想聽下明明嚇？ 梗係想啦。 明明你主唱噶嘛？ 咁你要做埋黃海芹咯喎！ 我冇佢咁靚仔喎， 你更加靚仔啊！ 我又唔係好似佢，不過唔緊要，我好中意只歌嘅。咁我就暫做住黃海芹先啦，好嘛 ？OK， 流離所愛，明明。多謝各位好同事，所有二台的 DJ 全部嚟曬，好温暖。當年你和黃海芹的直播，歌名叫做《流離所愛》。 就算分开仍然能相爱，你愿永远等待， 要等一天，要误了一生，还是爱你未更改？ 谁为我今天流离所爱，爱愿放置于心内，为了学业，为了笔记理想，必须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 你是你是我的将来， 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终身可开始这热爱。 各位同事，各位朋友，余建明，明明 珍惜无缘相爱，爱是永远的无奈，你的开心也令我开心，缘分讽刺着悲哀， 人为我依依流离所爱，爱是再次的忍耐，为了学业，为了笔记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 你是你是我的将来， 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终身可开始这热爱。 明知 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 你是你是我的将来， 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可开始这热爱。 多谢明明， 多谢晒 Albert， 将当年嘅流离所爱嘅情怀带翻去今日2000多个， 希望大家中意。 唔该晒余建明，亦都唔该晒魏炳龙 ，thank you 两位，唔该晒。 十八廿二话当年，主持 L O 邱瑞强。 电视台有电视剧，电台梗系有广播剧啦。大家都知道咧，广播剧系我哋传统嘅一种广播嘅模式。我哋细细个已经听噶啦，哇，好多嘅故事。唉，无论是历史故事、现代故事、侦探故事、爱情故事，全部呢我们都是听广播剧。而广播剧亦都好像电视剧一样，它既然有电视剧主题曲《红透半边天》，广播剧都得的。于是乎呢就开始了有广播剧主题曲了。但是呢，以前我们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呢都是由广播剧组去演出的。我们很多的广播剧的演员啦，全职业的，非常之 professional 的。但是后来我们 Radio 2这一班年轻的 DJ 呢，哎，我们都得没问题。于是乎就在我们的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青春交响曲的时段里面呢，就加插了这些年轻的广播剧。其中一个呢就是无可奉告了。哇，这歌好听，没错啦，无可奉告就是这个广播剧的主题曲。唱歌的呢就是何嘉黎，里面有独白的，因为有 DJ 参与嘛，亦都是 DJ 歌手分担的一种表现。 郑丹瑞阿蛋咧就讲独白，何嘉丽咧就主唱。话说何嘉丽咧已经由一个 DJ 咧演变成为一个 DJ 歌手，出晒唱片，礼真嗰啲啊，唔系玩下噶。呢只歌叫做《无可奉告》啊，讲多啲嚟听下得唔得啊？点解会唱噶？啊，真系无可奉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跟住落嚟咧未完嘅，阿林慧啊，即系 Barbie 咧， 系 咁你知佢又识唱歌啦， 吓 又识弹钢琴噶噃， 你都好关心社会，好似清洁龙咁嚟到今日。 仲有咧，佢第阵时咧系啦，佢第阵时咧，佢我觉得咧，即系如果第阵时一百几年后咧，阿 Barbie 上咗天堂咧。冇問題嘅， 咁快？ 如果上天堂啊，一定要上啊，係人都上啊。你想落地獄咩？ 我唔係，唔係。 咁你上咗天堂咧，佢就係做嗰啲天使仔啊，喺側邊都飄下飄下嗰啲咧，竟然識彈豎琴喎。 哇，好犀利啊！真係多才多藝啊！ 係啊，咁啊，所以變咗咧，佢又可以識彈豎琴。咁我就突然間諗起我以前咧喺夜晚，我其實咧就做 Albert Lam 歐瑞強，就做個早晨節目啦。而家係黃昏咧，但係以前咧我又做個晨光第一線嘅之前嗰個陽光早餐啦，早晨咧又做個夜晚節目嘅，就係佢好一個人咧好孤獨嘅。哇！不過咧好彩咧就即係我哋直播室有個窿啊，佢望到咧滿天星， 少少天係啦， 靚歌再重聚啊！即係嗰個咧唔係叫靚歌重聚，要叫 靚歌伴星河。 冇錯啦，咁啊靚歌伴星河係一個好夜晚嘅節目。有隻主題曲咧就我攞一首好好聽嘅吉他音樂，然後咧就有一晚通宵，我就寫咗呢個歌詞。咁所以今日咧就揾一個天使仔啦，嚇 Barbie 咧，同我用豎琴伴奏唱出當年我做嘅《靚歌伴星河》嘅主題曲。多謝你，多謝你。 年，主持 Eldo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成立咗之后呢，唉，真係好开心，因为我哋啲 DJ 啊，吓监制啊，吓或者係阿头啊，咁全部呢都好融合嘅。咁所以呢，我哋每一次黄昏嘅时间呢，做完工作都会聚一聚嘅。去边度聚啊？竟然呢喺香港电台里面呢就有一个细细嘅酒吧仔。咁呢个酒吧呢就唔向外公开嘅，係俾我哋啲员工去飲嘢。咁当然呢，我哋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所有朋友呢就係个等嚟嘅。差唔多日日都喺度，以吴石辉为阿头，咁仲有张文生啊等等等等。咁呢喺嗰度呢我哋飲咩呢？我哋唔飲酒嘅，又是我啦。咁我哋飲何嘉丽。啊，何嘉丽。唔系三个小神仙嘅何嘉丽系嘛？个人嚟嘅，你点会饮佢啊？诶、哎，你不有所不知啦，因为何嘉丽咧，每一次咧都会饮一种咧，系、哎、即系 fruit drink 啊，即系全部咧都系一啲果汁沟嘅。咁、那个 bartender 阿叶 sir 咧，佢就每一次都系，哦何嘉丽啊嘛，啊你又饮何嘉丽，佢又饮何嘉丽，饮下饮下咧，何嘉丽呢一杯嘢咧就成咗名啦。诶、哎，仲有一个成名嘅就系叫做曾志华阿 Luke sir 咧，以前咧未做阿 sir 噶。佢系做速记员嘅，咩意思呢？因为我哋喺度呢度饮嘢咧，除咗讲笑咧，仲讲好多笑话嘅。尤其是我咧，我每一次咧，差唔多都要准备两三个笑话咧，讲俾佢哋听咧，佢哋先肯走嘅。咁啊，因为越讲咧就越兴奋。阿 Luke sir 咧就话：哎呀，唔得唔得，咪住先，咪住先。跟住咧攞本记事簿出嚟咧，然后咧就揾支铅笔咧，就每一次咧都会抄低晒啲笑话系点样讲嘅。所以咧，曾志华当年咧系我哋港台酒吧嘅速。记大员，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已深，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情无可 真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路寂寞得到款款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情若未论升不分早晚爱的心，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依靠，羡慕伴我就算千万人，情意万千今天便一生，情无限 将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 爱情是不是会令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为什么你成日都这么喜欢问我呢？ 情无 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与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情无可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将军澳发生巴士翻侧的意外，下午五点几，一架 796T 路线的新巴在康城路行驶期间撞毁路边的铁栏，之后翻侧压在路边的草丛。警方说，事发的时候车上有31个乘客，包括15男14女同埋两个男童，当中13人受伤送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向伤者致以慰问，希望佢哋早日康复。佢又话现场并非交通黑点，运输处已经责成巴士公司配合警方调查，并会继续跟进事件。新巴就话涉事嘅车长琴日休息，意外系今日第四程车，未有超时工作。新巴向乘客致歉，并且表示慰问，公司将会配合警方的调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争取最早在今个月8号与内地实施首阶段通关，为了减低交叉感染风险，将会建议两地旅客都必须先接受核酸测试，确保阴性才可以过关。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说，通关初期将会设有合适的人数安排，并视乎情况扩展规模，最终达至全面通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就话，各部门正系密锣紧鼓，希望喺最短嘅时间做好准备，并就交通工具、人员配置等同业界商讨。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律政司在新一年会推动多项工作，以香港普通法的独特优势对接国家战略，確立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是包括協助籌建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成立法治教育督導委員會、向大眾推廣法治理念和信息、率領法律界代表團展開外訪、向國際社會加強宣傳香港的法治制度和專業多元的法律服務，講好香港故事、中國故事。林定國在社交網站說，隨著從內地有序全面通關，香港將會重拾經濟動力，以具活力的姿態面對新時代挑戰，向世界展示香港蓬勃的生命力、復原力。台湾长荣航空多个机场地勤员工怀疑不满，只是获发一个月花红，集体在元旦日临时请假，导致最少70班机延误。当地民航局表示，截至夜晚7点钟，一共有79班航班受影响，包括35班入境航班和44班出境航班。而由于这些员工都是临时请假，长荣航空无法掌握明日可以出勤的人数。民航局已经联络长荣航空，要求对方设法增派人手处理，降低对航班和旅客的冲击，并尽快和员工沟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微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欢度节日之余，大家亦都可以过一个环保、一个绿色的圣诞和新年假期。上年大概我们回收到3300棵的天然圣诞树，大概是大概33公吨。 每年都买天然圣诞树的你，买就识买了，处理又应该怎样呢？ 但当然，如果真的不可以避免咁样产生到园林废物，都尽可能就运过来我们环保署辖下的园林废物回收中心 Y 匹林区去回收的。咁为了鼓励社会各界去参与园林废物的回收，环境保护署今年会继续在圣诞假期后就推行天然圣诞树回收计划。咁市民可以在2023年1月4日至8日，一年五日，星期三至星期日嘅，可以将准备要弃置的天然圣诞树运送到环境保护署辖下11个环保回收站，或者4个食物环境卫生署指定的垃圾站，或者甚至是直接运送到我们 Y 匹林区去回收的。而工商机构就需要在上述的日期里面就直接运送圣诞树向我们 Y 匹林区到的。有关天然圣诞树的计划的详情可以浏览我们香港减废网站 wastereduction.gov.hk 的。 谢谢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赖俊杰博士的分享。 咁另外啦，如果市民有兴趣了解更加多园林废物嘅回收同埋升级再造嘅资讯咧，欢迎市民去参加我哋2023年1月14、15日，即系过年前嘅一个周末，参加我哋Y 匹林区举办嘅木艺文化推广日，一同喺Y 匹林区一个回收树木再生嘅工场里面了解下我哋点样去给予树木嘅第二次生命。咁有兴趣嘅市民可以浏览我哋Y 匹林区嘅 Facebook 同 Instagram 了解更加多嘅详情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Albert 啊， DJ 呢一个工作呢其实唔算古老喎，其实有咗唔系好耐，因为有个收音机先有 DJ 㗎嘛。 係啊，其实 DJ 呢就应该叫 Disc Jockey。 Disc Jockey。 咁中文名呢亦都系我哋嘅二台之父吴石辉作嘅。就系、是、叫做唱片骑师。 呢、這个名好 high。 好 high 咧。 好似好忙咁样㗎真系。 咪真系㗎，要驾驭㗎嘛，驾驭啲唱片。咁、但係其实题外话讲少少呢，而家一般嚟讲呢，即係坊间呢都觉得所有喺电台主持呢都叫 DJ。 其实唔系㗎。 其实当然唔系啦，即係 DJ 应该就直情系播唱片的主持人。咁其他嗰啲呢就应该系主持人啦。不过呢梁继章呢就又做过 DJ， 又做主持人， 跟你学 又做大佬， 跟你学噶。 因为而家又风骚， 系啊， 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嘅之父，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真犀利啊！ 梁继章， 其实咧讲到咧风骚快活人咧，我真系有少少汗颜。嗱，阿晨光咧一讲就话哦40年咁样，但你问我风骚咧，我都似唔系好记得。我问翻我个拍档啦，佢又一齐开 Sarah 李丽蕊， 李丽蕊 ，Hello 大家好。 佢啱话啱下个头，佢话我都唔系好记得。大概30年啦，咁样样， 应该有。系啊，仲有咧，就而家咧，我成日都听佢嘅、哦，原来咧，马小强系咁鬼有型， 系 啊，靚仔有型啦，靓仔就、 哦、马小强先生， 输少少俾张国荣， 多谢， 欢迎欢迎。 嗯，系啦，其实咧，我细细个咧听欧不欧欧瑞强嘅。 你讲中文定英文啊？欧不欧？ 喂，嗰阵时朝头早九点钟嘅节目啊，欧不欧啊嘛？一，你系咪个色宽系咁噶？欧不欧欧瑞强系咪咁噶？ 有和音噶，三层。 系啊，咁样我成日笑佢欧不欧啊嘛。 我俾人盗用咗啦，阿麦家用咗好。 我啱想讲， 最佳 欧瑞强呢个名字红到不得了。电影里面阿麦家一讲。我名叫 Albert Ow Ow 瑞强，啲人笑到哇瞓晒地下，咁即係证明嗰阵时欧瑞强嘅影响力，哇真係去得好远好远，亦都摆二台，因为嗰阵时二台呢个个都红，即係有 on air 嘅呢一定係有好多 fans， 好大吸引力，包括 Albert 啦。 包括就風騷快活人緊要啲。 冇 錯，你可唔可以即係就算你而家啲少少乜乜得痴呆症啦，諗唔記得幾多年啦？你諗唔諗到你即係點解會作到呢一個節目出嚟？ 其實呢個名咧就因為兩個節目嘅，一個咧叫風騷梁繼劇，就我自己主持；有一個咧就同呢位靚女啊李麗蕊咧就叫清神快活人，就星期六星期日做嘅。咁後來咧就阿台長就話好啦。你哋都 OK 嘅。 邊個台長啊？ 台長應該係張文新。 張文新哥， 張文新哥， 有咩嘢都入曬佢數㗎啦， 係入曬佢數㗎。咁咧佢就話：好啦，你啊做阿何雞何家麗走，佢本來做子次一家咁樣。咁我咧做咗十二點，好啦，你撥上啲啦，上十點啦咁樣。咁跟住叫我諗節目名喎。其實諗節目名對於我哋呢啲咧，唔即係諗嘢好差嗰啲，諗嚟諗去諗咗幾日，跟住咧我哋追節目嗰個 Dennis 話：喂，快啲交啦咁樣樣。諗唔到喎。咁嗰陣時咧，我咁啱又上咗去廣州做一個天河演唱會啊！阿李錦明可能記得，我講李錦明，我冇講李遠明。 即係代表電台嘅， 係 啊，代表電台啊。 咁咧就我同佢上開緊會，忽然間啷啷長嚟電話響，李麗蕊打嚟追我，喂諗唔諗到啊？我真係諗唔到喎。得啦，唔使諗啦，我幫你搞掂咗。嚇，叫咩名啊？ 咁其實咧就要將佢個風騷梁繼劇咧就攞前面嗰兩個字就叫風騷，跟住咧就會將我哋清神快活人後面嗰字咧剁咗嘅話就用快活人，黐埋嘅話咪變咗風騷快活人。 好叻㗎你，李麗蕊， 真 係 好懶啊！ 好似你個人啊，咩都炒埋一碟咁啊，係啊，有都撈埋一齊啊。 通常啲經典嘅咧，經典乜嘢經典都好啦，都係咁樣即係無音插柳咁樣咧，係啊，咁就會產生㗎啦。咁咧就成為咗哇，真係幾廿年嘅經典， 三十年老啦。 但係難得咧就。就係話咧，你諗下勁到點咧？你即係離開咗電台一段短日子啦，你大兩位都係啦。咁但係咧，有梁本時嗰個節目咧，唔准改名啊，冇得改，因為勁得滯，因為太好聽。咁即係幾代嘅接班人都繼續做。而家咧調翻轉頭，你又再重新即係粉墨登場。 其實唔單止個名冇改嘅，如果大家一路係風騷快人嘅 fans 咧，個色 tone 都冇改嘅，都係嗰只羊妹。咁所以一聽咧，我希望連將個開心正能量嘅感覺帶翻俾大家。 哦，咁啊，有冇感想咧？會恍如隔世咁樣，突然間呢個地方啊離開咗一段時間，又再翻嚟。 唔會喎，一翻嚟，因為其實我諗同好多二台嘅兄弟姐妹一樣，我有一種好翻屋企嘅感覺。一翻到嚟，所有嘢咧雖然有少少陌生，真係嘅十幾年冇翻，但係一坐埋位，完全嗰啲回憶咧，嗰啲感覺翻曬嚟，同唔同意啊？ 阿鋭咧， 係好似翻咗屋企咁樣咯，係咪啊？見到你 咧，你翻嚟係除曬鞋咁樣嘅，坐曬咁樣。 所以咧，梁繼將連爛褲都喺屋企著咁樣，好似穿曬窿嘅嗰啲照著。 係啊，翻屋企啊嘛，舒舒服服啊嘛，係咪先？ 證明咗係我哋二台好。屋企 家庭， 好有人情味， 冇錯， 大家庭 係嘛？梁繼章，我好耐冇聽過你唱歌咯， 我唔係好得㗎咋， 唉唔得就叫你唱咯， 你又要得㗎嘛？ 你得使乜你唱啫？李麗蕊唱歌我都冇叫佢唱啊，佢唱歌好叻㗎嘛，因為明知㗎啦嘛， 知道係 咪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唔該你嚇，唱歌咁叻，帶佢兩位， 一定會啦， 係咪 啊？喂，咁我哋要介紹埋一間我哋嘅監製啊，天恩， 冇錯，係啊，天恩， 好，多謝天恩， 幫我哋伴奏同埋唱歌， 冇錯，多謝天恩，請埋佢出嚟， 耶， 天恩。唔淨止係監住制，而係咧仲要做啲嘢嘅，係咪？ 彈埋吉他， 佢唱歌好好聽㗎。 唱我又喺度諗緊呢個吉咁靚嘅吉他係邊個嘅咧？咁啊想求咗佢啊！我係原來係天恩嘅， 係啦， 即係監製吉他手啦。 冇錯， 係得啦， 同我哋一齊。 二台我哋真係仔仔一堂啊！乜嘢款嘅乜嘢嘅藝術家都有， 卧 虎藏龍啊！ 一呼就嚟噶啦！ 但係最重要咧就係卧虎藏龍有三個主角嘅，咁啊請三位咧啊埋位， 就位 吊威也，吊威也係啦，要準備飛起噶啦，起飛噶啦。OK， 你哋揀啊，你自己介紹你嗰只卧虎藏龍嘅歌係叫咩？ 唔敢講，其實咧我哋咧就同阿天恩咧同我哋。夾過咁有隻歌曲咧，本來呢隻歌咧，我係應該揾阿馬小強嘅，咁但係佢覺得佢係音樂傻人，因為第時係音樂情人放假咧，就有一個節目叫音樂傻人啦嚇。咁佢冇咩節拍，佢話算啦，我唱 chorus 算啦咁樣。 唔係，我淨係做呢個啫。 OK， 好，唔好熬錯。 你要跟節拍喎呢個， 你唔好熬錯啦。 咁我哋咧就 唔好嚇我啦。 係啦，由阿天恩啦、Sarah 啦，同我送俾大家呢首經典嘅歌曲啊，《三人行》，送俾大家。 童年时逢开窗，便会望见会飞大象。但你问为何我这样， 失常，而旁人仍痴痴话我现已太深近视，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飞将而共我常在那天上漫游，要用笑做个大门口，打开天上月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行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行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各位朋友，Sarah 李麗潤。 年龄如流水般，就以十八与星做伴，没有别人来我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焉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风中观望地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Ladies and gentlemen, Michael 梁继昌。 从前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深近视，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品词，而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三位男唱俾大家，多谢晒。 风骚快活人，唔该晒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同埋 Alton 黄天恩。今日听你哋话吓，每日啊一至五， 每日啊每日， 每日都有， 真系好风骚， 好风骚。 千靓歌再重聚咧，呢、這个节目咧，我最叻咧，唔系我自己唱歌，而系我会即系 spot 到一啲边个唱歌好叻，同埋乜嘢歌最好听。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又 spot 到。我其實咧，就我哋講真嘅就係、是，佢之前咧唔係準備唱呢只歌嘅，但係我佢啲求其同阿 Vince 咧 rehearsal， 喂 rehearsal 好似亂咁唱一啲其他嘅歌，咁我話今日嘅二千靚歌當然啦係四十週年啊嘛，有隻咧香港電台嘅節目主題曲，就係、是、林珊珊嗰個節目。就是叫做 八哥谈心， 八哥谈心，唔系系邓凯琳， 邓凯琳啊 ，Blonde 系林珊珊咧，主唱嘅，咁、所以咧， 剛才我聽佢唱咗幾句，我話唔得唔得，我走出嚟，我淨喺個後台嗰度走出嚟，唔唱唔得，唔唱唔得。真係，我哋俾啲熱烈掌聲，真係佢唱得實在太好聽。 電台嘅歌曲啦， 電台歌曲 特登帶 咗，亦都係我哋嘅電台主持人，咁樣咧先至 perfect。 好啊，就送呢一隻《把歌探心》。 应怎么启齿？若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 夹歌啊！ 曾经，我都想堕入爱河。自从见到罗敏庄之后，我唔想啊。因为我真的高攀不起， 好彩 Brian 有嚟啫，今日 系啊。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夜。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只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何知？缘分满当随意，谁亦有收藏的故事。你的感觉讲多一次，我的故事偏向着失意。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中吹散了一夜。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只此一次， 好经典嘅一只港台嘅节目主题曲。 当年系邓凯琳主持，访问咗无数咁多巨星，将佢哋嘅心事喺佢嘅节目度讲出嚟。咁、那个主题曲咧就都系邀请翻我哋自己嘅电台人。 林珊珊主演， 真係開心啊！但我冇機會唱呢啲主題曲，真係 不過頭先呢一個經典嘅片段咧，又既然錄影啦，又錄音啦，我會希望阿 Wendy 咧將佢剪輯出嚟，然後咧就擺上我哋全世界嘅互聯網，成為咗另外一個經典。 哇！多謝， 一定會， 多謝 Albert， 我會不斷咁 loop 嘅。 好似仲有一位經典嘅 DJ 咧要唱歌嘅喎。 呢位真係經典嘅、啊，因為咧大家都有啲、啊、有啲少少咧忽略咗咧，都唔知道佢咧係以前係歌手嚟嘅。 係咯、啊，睇下西人樣咁樣。 唔係咯，就係、是、佢當年參加呢、這、一個參加呢個比賽咧，差啲、啊、就贏咗張國榮嘅、啊啊、但係佢贏唔到就因為張國榮數早過佢好多。 係啦、啊，佢比賽 年代 係啦係啦，即係 九幾屆嘅， 好在冇得比就、啊、一有比咧就冚低咗、啊，因為咧有台型。又靚仔，同埋咧，佢唱嗰啲歌咧，今日唱嗰只歌真係好鬼啱佢唱。 仲要話佢當年參加 DJ 比賽就係呢一隻歌，仲跳埋舞啊！ 所以贏咯。 係啊， 喂，李志剛， 張超， 哇，犀利！系咪跳埋舞噶一阵？ 希望啦、 啊啊！我哋使唔使我同阿罗敏章喺侧边伴下舞？ 冇，我就系落台睇住佢跳。 我哋喺下边一路养住，好嘛？ 好， 带住 拍子。 嗱，我哋嘅 band 咧，你知啦，李熟啦，冇、得顶啊！嗱，我哋嘅 band leader 就系边时啦，跟住阿乔啦，又系我哋二千岭嗰队 band 嚟嘅。 我系做青蛙仔嘅， 系咪啊？仲有咪阿志伟弹吉他啦，阿 Jackie 弹 bass 啦，同埋阿 Boris 咧 ，Boris 乜都得， 乜都得，系万能老官打波，就系打个 percussions。OK， 好。 哇！呢一次我真系期待咗好多年啊，次次都系同你拍档做司仪，同我哋做司仪。今日感激你做咗二千靓歌呢一个咁即经典四十年嘅司仪，仲系最经典就系你要唱歌嗰度劲。 系啊 ，Alex， 上世纪我仲系喺个 office 嗰度咧，就系画紧职嘅时候，咁听收音机。有个 trailer， 佢话啊 ，recruit 啲 DJ 去报名啦。跟住我心谂，喂，试下咯，去 office 咁闷咁样。咁之至一参加咗之后咧，特训啦，又要录 trailer， 好多嘢要学训练班啦咁样，仲要去到乐富中心比赛，要唱歌，唱咗呢一只歌之后咧，估唔到影响我一生。长夜的风，霓虹的光，和我眺望万间都市，月影知我在天台的一角，一再想你还未终止。仲系咪咁中意罗密迪尼佬？你嘅头牌、你嘅皮鞋、你嘅唇膏，仍留喺我度，记得我吗？有挂住我吗？我催促天台的我影，与我再起舞，无人共能定飘着影子舞，庆祝当天可碰到爱过我的你，灵魂亦曾伴舞步，有个你一刻而难能可。我将那一分一秒完全记低，永远永远都感激某年此际。At the highest, greatest, sweetest time of my life， 有过你一刻而难能可贵。我心里始终跟你同行到底，永远永远都珍惜某年此际。At the highest, greatest, sweetest time of my life。一齐开心下，帮下手指，拍手掌。Love， 你找到未啊？等到未啊？对对你好吗？你仲有冇继续去做法文？你仲有冇时时去做健身？你嘅身影，你嘅笑声，多谢俾你大家帮拍掌啊！喺嗰度，记得我吗？有挂住我吗？也许一天可碰到。

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因为咧，我好想咧就同阿子成，我都提出咗好多次，就系咧，我同佢可以出张唱片嘅， 一定要。 咁我就净系负责唱歌就得啦。 佢又负责。 系啦，港独白嗰度攞命啊！ 系啊， 真系攞好多人嘅命噶。 唔系 咁啊，不如咁啦，我而家有只歌好中意嘅。 好啊。 咁亦都讲紧嗰啲心境啦，即系唔系话出家咁恐怖，而系惊住即系太多争拗咧。我哋即系走上山上面耕田啊，即系直情系脱离凡嚣咧，去逃避啊。咁但系我哋不如我哋两个男人咧啊，自己有啲嘢倾下。 一月咁啊， 我哋咧就不如上山上边啊，脱离暂时脱离，我唔系叫你脱离你个家庭啊， 暂时啫、 啊。你要翻去今夜真情，总之，而家咧我哋嚟。呢只叫做青葱，咁啊子成咧就会用佢嗰把超冧超靓嘅声音咧，即系我好渴望嘅， 尽量 就喺电台就未试过嘅，咁就会佢有个心事喺歌曲里边可以同大家倾诉。 好，俾多啲掌声，郑子成音乐情人同埋 Albert 欧瑞强。 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嚣。有时真的很想逃离一下，走入田园，享受片刻的宁静。究竟是田园生活令我们想返璞归真，抑或是来自我们心灵的渴求呢？ 宁愿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遥遥几点山峰。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收。障碍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饱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系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愿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涛空。景物远远望从林村，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在雨中悠悠更迷茫。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系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 山外有山，究竟哪里才是顶峰？或者当我们身处顶峰，经过劝难，才知道平淡的可贵。平淡地去到看待得失，冷眼地去到看尽繁华，然后发觉快乐原来一直都在我们内心的一片宁静。当我们明白到平淡可贵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站在我们人生最高点的时候。 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 从没有细心的欣赏，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从没有细心的吹响，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音乐情人，郑子成 ，Albert Lau， 欧瑞强。 哇，好听啊 ！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Alex 啊， 系，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如果要将呢四十年嘅即系做过嘅嘢啊，或者甚至乎系做得好出色嘅节目啊，或者系歌曲嘅创作啊，由头讲一次咧。即是可能讲一年都未讲完。 是啊，讲十年都未必讲完的，好多的。 是啊，四十年不能够即是浓缩在一个二千靓歌到几个钟头做晒啦。咁、其中呢有一样嘢呢，即是因为就先阿子成呢就用佢嗰把靓声呢就即是演绎咗我好想嘅一隻青葱版本。 有啲似广播劇 feel 添。 冇错啦。我就諗起子成都当然做好多广播劇喎。 成日做男主角的，我每次落出去我都是做配角和翻帮，他是永远做那些男 主角。如果现在呢还是有广播剧组呢就好了，即日日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即不需要做那些奸那些在电视台做 正做好 的人奸我做 好人呢就在香港电台做但 是， 呢就即是我听到百灵声我就想起我们香港电台很多广播剧当年呢就有幸呢就我第一隻的中文唱片啱啱錄到差唔多完㗎喇，就接到個電話就打去我哋唱片公司啦。啊，我哋有個廣播劇，即係電視台呢就有電視主題曲啦。咁廣播劇都可以有㗎喎。 我知我知、悲歡離合劇場之陌上歸人。係咪呢個啊？ 呢把聲係邊扮邊個？ 朱曼子。 咁呢一個係咧，咁但係後來咧就掀起咗一個廣播劇嘅熱潮啦。咁啊，好多廣播劇咧，唔知係 Claudia 阿善兒有冇即係佢細個得滯。 玫瑰啊，我做。 係真係你做過啊？ 玫瑰與嘉明，佢又係做玫瑰嗰啲嚟㗎。 做玫瑰啊！網上都有，仲有。 仲有得聽嘅，係喺做玫瑰，我記得。 嘉明係你咯。 係咩？又係有淵源。嘉明玫瑰啊！原來你兩個哇，真係注定今生啊，真係冇得搞。咁但係咧後來就掀起一個熱潮啦。唔知阿善兒有冇聽過阿蔡楓華唱嘅主題曲，都係我哋香港電台嘅廣播劇，叫做《煙外曉雲卿》啊！我好欣賞呢隻歌噶啊， 寫得好靚。 係啦，我哋今日就請唔到阿蔡楓華嚟演繹啦。咁我就試下第一次唱下呢隻歌，可以回味下。多謝大家，煙外曉雲卿。 在我心間情意，是我青春夢裡人，無語一般的愛，瞬息變幻如編制的白雲，願寄身於白雲上，讓那清風到我塵，或許會經過百般變幻，仍想揭開霧裡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忆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愿寄身于白云上， 让那清风到我寻，或许会见过百般变幻，仍想撇开雾里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又来，忆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火。 多谢。诶，当年咧，我哋香港电台嘅一个广播剧。叫做《煙外曉雲卿》，咁啊，只歌咧就係蔡楓華原唱嘅。咁啊，講起廣播劇咧，就我喺香港電台主持咗咁多年節目咧，尤其是唱歌嗰啲節目咧，唱得最多嘅歌咧，都應該係呢一首，跟住呢一首。Alex， 你嗰啲朱曼子聲音。是真的那個悲歡離合的其中一， 因為我近排就是幫二台做一些四十年的回顧，真的我就知道原來麥尚歸人是來自悲歡離合劇場，不過朱曼子是我亂急的，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 不過我懷疑朱曼子一定是女主角， 是啊，是很多很多熟悉的聲 音。子成是做 DJ 啦，但是就在電視台那裡，但是我們的廣播劇就有李學斌啊， 李學斌才是男主角， 黃少強啊那些咯，有 蔡雅阁， 系蔡雅阁啦，女主角就系朱曼子啦， 或者阿车心梅啦，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呢啲都系我的儿时一路听大嘅，虽然佢哋年纪同我差唔多，咁但系呢只歌咧就对我嚟讲，唔可以即系再有一只歌系重要得过呢一只，因为呢只正正就是香港电台广播剧嘅主题曲，应该就系开始，咁啊后来咧就有好多呢一首。我今天有少少个声音有啲疲倦嚟唱呢只歌，睇下个感觉会唔会系一样？ 斜阳半晚，我唱归了田，晚霞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变，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岁月计走几远， 呢条路行咗四十年。 斜阳半晚，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恋，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盼能 回复我从前，曾回头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哇，好犀利！剛才謝子成啊，劉善儀，我哋咧頭先嗰三分幾鐘咧係冇呼吸噶， 係啊， 因為咧要屏息住個呼吸，聽你呢一隻《陌上歸人》。 哇！我以為你冇咗呼吸， 冇咗，真係冇呼吸， 撐天冇，撐 真係好經典。 好彩呢首歌唔係好長。 喂，咁喺呢个时候唔该晒咧，就系刘善儀同埋谢子成，今日听你嘅音乐情人同埋恬淡情怀啦， 多谢， 唔该晒两位， 多谢，多谢子成，多谢， 靓人靓声，咁啊好多时好中意睇听到佢哋咧嘅声音啦，咁啊讲到咧靓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真系好多噶，嗱头先你唱咗 Albert《烟外晓云轻》同埋《陌上归人》都系啲好靓嘅歌词啦，以下邀请嘅两位朋友咧，佢做节目咧都会用一啲好靓嘅用字去听歌。甚至咧係會教導一下一啲打電話入嚟嘅朋友咧，同埋冚佢線嘅，係 啊，呢個最佩服， 最佩服。 即係點會有一個即係全香港即係其中一個最多人聽嘅節目？咁全香港啲人係咪傻傻地嘅咧？就好中意咧，就日日聽住佢俾佢鬧嘅，係咪一路鬧一路由細鬧到大嘅？即係而家嗰啲好大個嘅啦，係咪？我哋想揾佢上嚟，即係傾下佢嗰啲竅門喺邊度？麥陽壽。 寿哥、船长同埋陈海琪， 寿仔同埋海琪， 你两个梗系闹得少啦。 系啦，海琪的天空好广阔， okay, 就所以咧，广阔到咧可以你个铁达尼号咧吓、啊，就可以咧喺嗰度咧游弋，唉，随时。 我嗰时候成日笑佢噶、 笑咩啊？ 哎，送走咗《星空奇遇》跌落嚟啦 ！OK 喎，呢个 系啊，霸晒成个天空。 我哋面和心不和。 但系，Evan， 我都想知咧，其实呢个节目名咧真系天马行空嘅。《星空奇遇》点会由铁达尼咧？其实点 我哋讲解释下得。 点解会改到咧？ 解晒，我希望啲人咧晚晚有梦想，然之后朝朝有理想。 吓、 喺个星空上面都见到铁达尼呢、這个咪 ？It's a dream。 咁你不如咁啦。當年咧，你就整咗隻主題曲，真係好好聽。 校歌 我都覺得係揀得好嘅呢校歌啊。 校歌 咁大家都即係都唔知嘅。嗰隻歌係我同你製作的。 係啦，咁所以呢度咧都要再三多謝。即係如果冇佢咧，就冇我首歌。所以佢嘅歌就係我嘅歌，我嘅歌就真係佢嘅歌。 於差唔多大部分 radio 主要 DJ 都揾你做歌。 唔係，因為真係我哋一家人啊嘛。電台一家人咧，你冇理由打電話去唱片公司，係即係咁 official， 好麻煩，又要出台長，又要成傾大餐死，不如自己有啦。咁我覺得佢即係簡單嘅歌好，所以咧我哋好用心咧，就做咗佢嘅主題曲。咁啊，而家今日咧就咁難得嘅機會， 嚇、真係 好少 噶， 唱啊，唔係你冇 唱受唱啊 先得㗎， 你冇唱 獨唱版㗎， 唔係歐瑞強原唱㗎，係 楊 受唱㗎，係 啊，你唔叫我呢個方向咩？ 所以今日走唔甩啦，好嘛？咁你喺即係海景啲天空嗰度咧，就漫遊天際嘅時候咧，就會聽到呢一隻鐵達尼號咧喺個天際度入 飛啦。好，我要講口號先。 好啦，俾掌聲， 一定得，耶！ 做咩啊？做咩？ 冇啦，呢句夠啦，係嘛 ？OK， 唔該曬。 好，交俾麥陽壽同埋歐瑞強， 我喺後面支持你。 張開眼中一線暖暖的窗，驅走這赤地裏的荒涼，從大地頭上初升的朝陽，照出一個永遠方向。懂得愛心，知道怎麼分享，不枉愛過活過這一場。誰亦是同樣奔波於驕陽，人潮從來沒有足場。人和人年和月都太類似，無論怎麼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生息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 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一早决心，将我爱笑的心感染世上爱哭的人，曾立下宏愿，可不可都能唱出真正壮阔声音？关心眼光仿似最美的灯，终于会照亮远方的人。如未尽全力，怎么可消沉？能抬头，凡事也可能。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将军澳康城路下午发生巴士翻侧意外，涉及一部796P 路线的新巴，12人受伤。55岁的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警方会循机件性能和司机驾驶态度等方向调查。警方说，事发嗰阵巴士正系沿住康城路往环保大道方向行驶。驶至意外地点时候，向左偏离行车线，铲上行人路之后，再撞到路边铁栏，继而翻侧。涉事司机星期六休假，星期日朝早九点半翻工。意外时候系第四转车，初步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警方话，初步调查冇证据显示事发时候巴士前面曾经有障碍物，会检取相关行车录影片段。巴士亦都會被送到汽車扣留中心進一步檢驗。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新年賀詞，說今年政府有兩大目標，包括推動社會各項民生和經濟活動，確保帶領香港脫離疫情困擾，回復正常，以及全力落實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各項工作。李家超表示，去年香港在疫情之下穩步復常，不少國際盛事和大型活動有序安全進行，社會氣氛越來越好，他希望迎來更豐盛的2023年。政府目標包括讓市民生活盡量恢復到疫情前的情況，再逐步有序全面通關，經濟活動將快速恢復，預期消費需求亦都會上升。而香港在背靠內地聯通世界的優勢之下，在國際舞台上再次發光發亮，成為連接內地和世界的橋梁，今年必有一番新的氣象。國家早前首次在港澳選拔在荷專家，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已經完成首階段選拔，共推薦40人，男女各佔20人，當中近四成人來自本地幾間大學，六成來自政府研發中心、生產力促進局、科學園和數碼港園區的科研機構以及企業、醫管局等。他希望本港最少有一人能夠成為國家在荷專家。孫東表示，早前與40名候選人見過面，對他們的專業素養、

就好開心嘅，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又係啦，喂有冇主題曲啊？你哋，唉唔使你煩啊，張文生，我自己作得噶啦。咁我 又係你作， 又係 又係啦。 咁啊作咗又作曲作詞啊咁樣。咁但係咧，但係奇怪喎，就我唱片冇喎。呢、這個好，係好嘢咧。 喺邊個唱片度收？ 因為有一個唱得更好嘅，我覺得。 唔係，係不過我咁巧攞。 咁啊，所以咧，夏妙然出咗唱家班呢只 official 嘅版本嘅，好唔好啊？ 多謝你承讓。 唔係承讓，直情咧，我而家喺度翹埋雙腳，啊，睇下我嘅作品啊，喺現場演繹係點樣嘅款嘅先。 咁而家要唱下嘅喎，咁我唱先啦，不如。 好啊，而家要唱啦。 夏妙然， 嗱，我翹埋雙腳喺度啊，唔好介意啊，大家。 好啊，好啊。 你啊，我 識唱一齊唱。 係啦，我哋翹埋雙腳。 因為冇唱啊，好記得呢只歌。 妙妙， 好多回憶喺度，因為嗰陣時咧，逢禮拜日下晝三點，我記得係啦，咁同埋平時就有錄音啦，次次都會唱呢個歌嘅喎，咁啊諗翻起以前都好似琴日咁嘅。 你有艱難或心間，忘掉了人生慨嘆，以熱情自顧不凡。举手一同唱加班，进展歌喉不必叹，谁又会含羞答答，这是忙里偷闲，论唱功无需惊叹，一番知心有唱和，世界变快乐和，世上 得啊 ，OK 啊嘛，我都是冠军嚟嘅，嗰阵时唱英文歌，唱 Bonnie Taylor 嘅歌， 力够真诚比高山，常为友情多赞叹，唱亦连夜唱不完，聚首一堂唱加班，进展歌喉不必叹，谁又？论唱功无需惊叹，一番知心有唱和，世间变快乐和，世上一切变随和，气氛不错。一番知心有唱和，世间变快乐和，世上一切变随和。唱 家班永远，咩歌嘅歌名就叫做唱家班永远，永远嘅夏妙然。 Thank you， 老板。 Thank you， 好犀利 啊！ 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Albert 啊，身为一个 DJ 咧，即系做广播咧，其实最需要多谢嘅咧，就系成日都喺收音机旁边支持我哋嘅听众。 系啊，头先咧，我哋咁多DJ 同事咧，讲咗啲难忘嘅经历啦。咁啊，我就最难忘嘅咧，就系一啲最容易忘记嘅嘢。系咩嚟嘅咧？神事某事，可能系接到封信，以前啊写信，而家咧接到一个网上嘅 message， 又或者咧行行下街咧会撞到个二台嘅听众，或者搭下的士咧，佢哋真系会我都知道咧就好难噶啦，点唱我就打唔通电话，可唔可以点唱啊啲咁样？咁我永远咧。都忘記咗嘅， 係啊，因為係即係好多百萬一疏嘛， 所以咧次次做完節目咧都哎呀唔好意思啊，又唔記得 個 明明佢話佢仲要話嗱，我要準時聽噶啦，即係佢咁。咁 anyway 咧，即係我最難忘嘅咧就係最容易忘記嘅喺呢度咧，想唔好忘記地講一聲，同所有咁多年嘅聽眾支持我哋二台嘅聽眾咧講一聲唔好意思之餘咧，請你繼續支持我哋。 多謝你哋咁長年累月嘅支持，就真啦！我自己都想多謝聽眾，因為咧，如果冇聽眾嘅 DJ 冇聽眾嘅節目咧，就真係好慘啊！而我自己就好集中中意播英文歌啦，做環球榜啦， 知道啦。 因為我感覺上咧，除咗自己中意英文歌之外，我知道收音機旁邊都有好多聽眾咧，好想聽英文歌。 就係因為咁多年咧，我以前入嚟做節目嘅時候咧，播好多英文歌，其實英文歌

Sunday。